途接近在拉达克地区的印度前线阵地。当遇到印度军队的时候，解放军向空中鸣枪扫射。较早前解放军指责印度边防军昨日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向前来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局势。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3点，升系升74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39蚊，跌9.2；腾讯控股509蚊，跌2蚊。新上市嘅农夫山泉系报33.65，小米集团22.85，跌1.3；阿里巴巴269.8，升4.2；中芯国际18.78，系升5.4；盈富基金25.4，跌4仙；中国平安81.35，升1蚊；港交所369.2，跌8毫。友邦保险81.4，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89，瑞士法郎8.447，澳元5.655，加元5.918，新西兰元5.189，欧元9.15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4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7,84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56美元，卖出1,93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的坏车已经走了，慢线解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的慢线有坏车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重复一次，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那里有坏车，慢线封闭了，龙尾在美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近住东边街啦，依然都系比较繁忙啲噶，龙尾喺摩利臣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系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龙尾喺海丰园。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啦，伟业街去介乎开源道回旋处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去油塘方向系比较繁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另外都是伟业街天桥，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这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

咗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施慕玲嘅有 Selina 嚟紧，即将会推出佢嘅新嘅专辑。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讲逃亡嘅，作品名称叫做《离原》。要离开一个地方，放低你而家所有嘅生活，放低你所关心嘅嘢，去到另一个地方开展一个新嘅世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嘅。但最主要嘅原因就是可能你身处嘅呢个世界太过混乱啦。 世界越说越重。 讲一位新晋嘅唱作人嚟嘅，之前咧其实喺三年前咧，赵增熙呢位监制咧就喺学界嗰度咧举行咗一个叫做大台主嘅一个嘅 project， 希望就可以物色一下一啲有志真系加入音乐圈嘅一啲嘅年轻嘅朋友，目标咧就系希望佢哋可以自己做到作曲啦、填词啦、编曲、监制一手包办，其中一个成为到其中一首派台嘅作品，有呢位歌手。全部一手包办。讲咗呢个世界有几咁荒诞。佢嘅名字叫做 Dawn D A W N， 有佢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放》。跟住继续揾嚟香港一位嘅独立嘅唱作朋友。但是他就玩电子音乐的，他的名字叫做 DJ Choi。 嚟自佢天晴嘅 EP 有呢一首嘅 single，featuring 噶啦， 有杨彤。 Got nowhere else to go. Tired, no signal. Waiting for ground control. Mars on my radar, but I wasn't built to go. No one seemed to be on the line. Home is just a rough skyline. Ashes be my valentine. I am still anticipating.That's not where I am from. I did what they asked. Are they coming for me? It's one small step, but I just wanna leave. No one seemed to be on the line. Home is just a rough skyline. That's just me. 这个世界比较荒诞一点，如果你不能够 physically 离开你现在身处的地方的话，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用你的想象空间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给自己，叫做逃离一下。这首歌的主角就去了月球那里，星空的名字 DJ Choi featuring 有杨彤，Walking on the moon. 月球就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来的。这首歌带你去一个新的世界。 特别真的屋好紧张，太坚稳的胶我跪着，太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手管照着迷幻高电抽出。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暗笑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知痒。 扩阔咗我哋对佢嘅想象，佢系林家谦。除咗慢歌之外咧，仲可以有呢种节奏嘅作品嘅。新歌《特伦斯梦游仙境》，继续都系嗰种嘅缤纷嘅色彩，嚟自青春嘅色彩。三点半钟之前揾你有黄淑曼，猜猜我是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公布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每台最多增至四人，部分处所重开，包括表演场所、游戏机中心、麻雀、天狗耍乐场所等。群组聚集人数亦都由两人放宽至四人，措施由今个星期五起生效，为期七日。另外，除非疫情急劇逆轉，仍然要關閉的泳池、卡拉 OK 和夜總會等，可望在第四階段獲放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今次是第三階段的放寬措施，政府希望能夠有序和有系統地重啟經濟和社交活動。當局說，在情況許可之下，會在今個月18日撤銷主題公園和會展展覽活動的社交距離限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如果要零風險才重開這兩類場所，相信全球都沒有人可以做到。他說，主題公園和會展場地都是有管理和有主辦單位的地方，一旦有特殊情況，可以追蹤到確診患者在什麼地方接觸過什麼的人。有騰華說，主題公園重開之後，入場人數不會即時回到100%，又認為上次主題公園重開時候的排隊安排比起其他公眾地方更加有秩序，因此對有關單位有信心，希望及早預告，確保主辦單位盡快準備好風險管理措施。一名36歲男子涉嫌早前在沙田向兩名女童裸露下體，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並在事發現場附近埋伏，其後以涉嫌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褻行為將他拘捕，他獲准保釋，10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警方說，疑犯是理髮師，相信他是隨機尋覓裸露對象，形容有關行為令人髮指，呼籲市民如果遇到同類的情況應該挺身而出舉報。美國指責中國拒絕多間美國傳媒組織的僱員續簽記者證，說有關的做法是威脅和騷擾外國記者。國務院發言人奧塔古斯透過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表聲明，說中國威脅、騷擾和驅逐美國和其他外國記者的記錄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又說中國外交部最近向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通報對外國記者的新限制，拒絕向外國記者發放記者證，並拒絕處理早前被驅逐記者的簽證申請。中方說，做法是回應美方將中國駐美記者的簽證有效期縮短到90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今個星期餘下時間，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12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239.8，跌8.2；腾讯控股509元，跌2元。新上市的农夫山泉系报34.9，小米集团22.85，跌1.3；阿里巴巴268.8，升3.2；中芯国际18.78，升5.4；盈富基金25.4，跌4仙；中国平安81.5，升1.15；港交所369元。跌1元，友邦保险81.35，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1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4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17美元，卖出193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头先咧大埔公路啊，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和斜村嗰度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咁啊收到消息咧坏车走咗，不过都仲系好挤塞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噶。较早前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和斜村对开嘅慢线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咁但系仲系塞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另外九龙咧，龙翔到荃湾天马苑对开嘅慢线咧，亦都曾经有坏车事故，而家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蒲岗村道附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就塞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咧，北角嘅七姊妹道有临时工程嘅，七姊妹道近住健康中街至到健康东街一段咧，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多车噶，龙尾排翻出去英皇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三十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代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电话旁边嘅咧有阿 Pam 啊，钟达欣啊 ，Hi 你好啊 ，Hello 你好，各位大家好啊， 你好嗱，我之前咧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你就啱啱出咗另一个系 cassette 嗰个 project 咁样样啦， 系啊，成年之前啊，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你有一首系新歌，系派台嘅作品啦，我哋当系新歌就 系， 但其实都系属于嗰个 project 噶嘛， 系啊，仲系嗰只 project 嘅第一首歌添啊， 系啦，明明爱你系你嘅新嘅派台歌，诶，点解会隔咗成年几嘅时候将呢首歌派台同埋系MV 啊？等等一次過再 release 嘅。 哦，其實係咁嘅。話說咧，正確就係我因為今年我做咗一個電視台嘅音樂節目啦。係。咁然之後咧，我就好希望，好自私咁樣，就好想同嗰班我嘅隊友可以夾一次呢隻歌啦。 係。 咁跟住我就好大膽咁去問個監製啊，其實我仲有一隻歌未派台喎。係。咁如果我派埋一隻歌，你覺得我有冇機會可以上到呢個節目玩咧？咁樣。 係。 咁啊，咁你不如如果有機會派台嘅話咧，咁不如你就試下啦咁樣，咁點知我真係試下啦，又真係 OK 喎，咁所以我就 將呢件事派咗台啦，即刻去拍 MV 啦。咁嗰時嗰個節目已經係第二季尾嘅啫，即係都早幾個月前嘅。 哦，係咪講係超 club 嗰個節目啊？ 啊，係啊，係啊。 我講 成日都驚唔講得啊，所以我會次次都好隱晦咁等個 DJ 講先。 因為個個禮拜都會見到你，咁我如果扮唔知道又好奇怪啫，係咪？ 又是的又是的不好意思 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同你嘅 Band 嚟一齊講就喂我喂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我上嚟唱下歌先咁於是就將佢做啦咁樣嗰件事。 Band 嚟都冇講我講就同個節目嘅即係監製講咁跨過咗啲程序諗住即係確定啲先因為都好貴㗎其實。 喔係喎因為其實你全部都係自資做嘅時候 拍 MV 所有嘢。 拍 MV 啊跟住宣傳啊咁樣呢即係我經過呢一役之後我真係要向各位即係投資音樂嘅朋友致敬。 係。 係啊。 但我想知道呢因為其實你都講係其實係年幾前已經係推出咗嗰個 cassette 嘅 project 㗎啦嘛。 係啊 係啊。One time only 㗎嘛。 係啊真係 one time only, 所以就慢慢嚟囉。 但我見你文案上面都有講其實呢首歌理論上是一首改編自林凡的同名歌曲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冇錯啊，就因為我嗰陣時要做嗰個 project 咧，咁我就要揀翻一啲自己嘅作品啦。 係， 咁既然呢只歌都去咗台灣啦，咁即係都幾好聽啦，應該。 係， 咁然之後就我就啊，不如我又攞翻呢一隻歌翻嚟香港出啦，咁樣。咁然之後，咁我就。因为那首歌叫明明爱你台湾都是。 是 然后我就用回同一个 topic 啦。那首先怎样去找回这个 topic 呢就是我要将明明爱你这四个字呢吸回落个旋律度的。 嗯。 因为国语的明明爱你呢它就摆在在副歌那里的。 是。 就是明明爱你却又骗自己这样的。是。但是广东话呢如果你将明明爱你摆在中间呢。 你会想哪个是明明呢这样。 是啦明明是哪个呢这样。咁所以。所以就所以我就係咁搵啲旋律吸返落去啦。咁到最终呢香港个版本呢香港嗰个版本呢就变咗喺明明爱你都好应该舍弃。咁就係喺呢个桥即係 bridge 嗰个位嗰度。咁又因为呢一句就係明明爱你都好应该舍弃呢我就将呢个故事呢就即放得比较香港女性啲就强硬啲嘅、 okay. 现代啲嘅即我係对一个人好或者爱一件事我要似一个限期到到咁上下呢我就放弃佢啦如果唔係呢我嘅人生呢就即太儿戏啦为咗一件事生存咁样。 哦、oh, okay. 好大嗰条道理喎。 都唔係啊。咁你做唔做到啊如果呢条咁大嘅道理咁样。 都几好啊因为我發現即時隔一年咧，咁我可以分享一下一啲聽眾嘅觀感嘅，就通常好中意呢只歌嘅咧，通常都係十歲以下嘅小朋友，因為佢哋係未識，即係未講到正常一句句子嘅小朋友咧，佢都會唱到只歌俾我聽，即係明明愛你，跟住就唔知唱咩，但係即係將所有嘅歌詞融合咗一段咁樣，但係佢都係唱到呢句嘅，即係反而我第一隻咧帶俾大家嘅放過我吧，咁諗住旋律即係簡單啲啦，冇咁密啦，咁應該即係大人細路都啱聽啲嘅。咁點知原來反而就係細路仔就係最中意就係明明愛你啦。 嗯， 即係如果呢個長線投資嘅話，佢係大個咗都仲中意聽呢只歌，咁呢只歌就長壽啦。 突然间会你可能开启埋儿歌天后嗰条路添啊！你 啊，我真系啊，谂即系估唔到呢个天地系咁大嘅，我都会开心。 我已没有力气，全算出你心里，反多一秒谦卑，只好怪罪我没法避开你。离有春时生，尽时有话而生，只想得你欢喜。明明爱你不讲多么诡秘，我在正中预备，暗地去守护你，太敏感却假装不生气，存在危亦有机，无奈是我了解你。蠢家夫千勉强去用妄想拥有他，尽管从未分离。 我想用一生的等待爱着你，用我立我在身边是福气，谁没有妒忌，我用我把戏去充当他不会爱的知己，我不想用一世纪等待责备你，如有自信自主都属于美，原谅我没有话放下戒备，终于到再会期，我找到的不是你。我努力放低你，何须唉声叹气，留下定远飞，真不想斗气，痛过以后放开，独个都会快乐，离偶准时散，准时有话儿可充当一世知己，明明爱你都好应该舍弃，我在正中预备暗地去守护你，太敏感却假装不生气，存在危亦有机，无奈是我了解你，喜爱的不是了解你，这想法愚蠢加肤浅，勉强去用妄想拥有它，尽管仲未分离，我想用一生的等待爱着你，用我立我在身边是福气，谁没有妒忌，我用我把戏去充当他不会爱的知己，我不想用一世纪等待责备你，如有自信自主都属于你，原谅我没有话放下戒备，终于到再会期，我找到的 嗱，因為其實講緊自己呢個 solo 嘅 project， 咁其實你都覺得喂個反應真係幾 OK 喎，同你自己想象中嘅預期又幾吻合到。咁而家會唔會再諗緊將來喂可能係 chapter two、chapter three 係關於係中大欣你嘅 solo 嘅 project 咧？又 嗱，我就好正經咁樣講嘅，梗係想有機會最好啦。但係當然都係真係有投資者咯，因為我真係。真系冇咁多能力做咁多嘢，系啊，咁所以如果即系啊有咁啱有人可以合作嘅，咁其实个脑里面咧都有好多即系一啲 idea 可以玩下，或者系真系可以做下。咁同埋咧，因为咧疫情底下咧，即系因为我都成日要即系做下演唱会，咁认识咗好多即系录音练歌房嘅一啲朋友啦。又因为推出《明明爱你》之后咧，咁我而家都系筹备紧一个咧叫做 IEM 嘅。音乐会啊 ，OK，IEM 就应该就喺知系 IEM 系 stand for in ear monitor 嘅音乐会 ，OK， 咁系啦，咁嗰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即系眼见咧好多身边嘅男性朋友啦，佢哋都会用花费咧去买一啲几贵嘅 headphone 嘅，我哋叫，咁然之后咧佢哋听咧就系听 hi-fi 嘅，其实我成日都好唔明点解会用咁多钱去买呢啲耳机啦，因为譬如我就算系工作咧，即系做演唱会啦，其实我最贵嗰对都系4000蚊嘅，嘅啫。咁跟住我就係聽緊現場嘅音樂㗎嘛，即係現場嘅鼓啊、現場嘅吉他、現場嘅 bass。咁但係我啲朋友買嗰啲耳機呢，咁幾萬蚊係聽緊一部手提嘅 hi-fi 嘅 嘅儀器嘅。 哇！ 咁我就啊，不如即係大家都又唔想咁多人圍住一齊啦。咁跟住嗰啲練歌房又好似即係又冇乜歌練㗎啦。咁不如我哋就做一啲即係由疫情啦，即係啲地方就人越少就越好啦，所有嘅活動都。咁、我就忽發其上咧，就諗咗跟住落嚟嘅 plan 就會首先都會做咗呢、這個音樂分享會先嘅。 哦，即係現場嘅朋友佢哋都係帶住嗰個 in ear mon 去到聽。係 啦係啦，咁或者係佢哋自己買㗎啦，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已經有㗎啦，又或者係我而家都同一啲即係耳機嘅牌子就嘅品牌就即係聯絡緊，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啲係可以即係借俾佢哋，就可以感受一下。即係平時你見到我哋做演唱會咧，咪前面有個機成日扭嚟扭去，又唔知又唔知做乜咁啊。咁嗰嚿嘢咧，其實就係我哋嘅即係耳仔裏面嘅我哋叫 monitor system 或者監聽嘅系統咯。 嗯， 咁嗰個系統就係我想聽大聲啲套鼓，咁我就扭大聲啲套鼓。即係我唱歌嘅，咁我就當然人聲扭大啲啦。咁而且即係去到嗰個價錢嘅級數嘅耳機咧，其實譬如我呢對點解會貴咁多，同埋嗰個牌子唔同，就因為我聽嘅嘢唔同咯。即係譬如有啲吉他嘅朋友，佢就中意聽一個品牌，但我哋唱歌嘅咧就中意聽另外一個品牌嘅。咁啊，其實呢個 idea 即係平時真係淨係中意聽歌嘅人就比較少接觸到嘅。咁我就諗住試下咯，做啲新嘢咯。 OK， 依幾有趣喎！即係我知道你，譬如你而家 One Time Only 就係 MAW 係 Middle Age Woman 啦。 係 咁你啱啱呢個興趣直情可以係啲 MAM 啊 ，Middle Age Man。 係啊 ，MAM 啊，係啊，我覺得都會幾好，覺得都會幾好。系啊，因为我唔明嘅，嗱，即等于佢哋我哋买手袋，佢唔点解要买一个100,000蚊嘅手袋？咁我哋都唔会，即我当然冇啦吓。咁但系咧，我哋都唔会明白佢点解会买个几万蚊嘅耳机嚟听 MP3 嘅咧？咁样即系对，但佢好肉赤嘅。咁所以我就啊，不如我又有少少知识嘅，即系我识得冇嗰嚿嘢嘛。咁我又可以分享一下啊，点样去用嗰嚿嘢？咁几得意啊！都 OK。咁你预计呢一个 project 希望系今年内定下年会发生嘅事情嚟噶？ 哦，唔系噶，越早越好噶啦。即系我都筹备紧，就应该希望系十月嘅时候可以举行到咯。即系未必一定系我嘅，可能系即系其他嘅，即系可能呢次我试咗之后跟住可能有其他嘅歌手朋友们有兴趣嘅，咁我哋又可以开发一个新嘅现场睇音乐嘅体验， 系 咁咯，系啊， 我记得要，即系如果作为一个观众行去，就好似好静咁咯，因为 系啊系啊， 因为啲人入咗耳机啊嘛。 唔知你去過即係練歌房未咧？就係我哋有時戴耳機啦，淨係聽到鼓啦，同埋聽到一啲喺度，譬如吉他掃緊 chord 就聽到插插聲嘅啫，即係嗰啲電吉他。因為你冇我哋冇喇叭嘛，淨係聽個都聽緊耳仔，即係大家嚟時講好似做緊神功戲咁嘅，即係個個喺度喐緊係冇聲嘅，即係琴都係電噶嘛。係咁琴都係電，咁咪喺度彈喺度各咁樣啦。咁就係、是、啊。就是不如真係試下，既然而即係學《明明愛你》嘅歌詞咧，有危亦有機啊嘛。咁同埋有我因為都有練歌房嘅朋友肯同我癲啊。 係， 即係當然點樣做都係蝕㗎啦。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又講翻錢添，即係講翻個經濟學。咁但係啊，起碼喺即係喺音樂上或者喺表演上，其實我又可以握下釘夾下咁樣，咁觀眾有一個地方。即係欣賞下音樂咁樣，咁我就會試下嘅。同埋即係入場人數一定最多都係10個嘅啫。 係，因為好難揾到咁大個 studio 啦都。 係啊，同埋你多啲人都驚啊。 OK。喂嗱希望你呢一個嘅 showcase 呢個 idea 可以快啲實現到，因為我覺得係幾有趣同埋幾 interactive 嘅一件事嚟嘅咁樣。 我都係啊，同埋我好開心今日係有機會，我終於記得講啦。 嚇！ 哦，係啊，我記得講。是因为都 focus， 今次就很开心，真的 focus 咗喺即系明明爱你呢只歌上面， yeah. okay. 就即系多过其他嘢嘅。 系，咁如果阁下你系想投资落去呢啲有趣嘅音乐嘅 project 上面咧，你就自己去揾钟达欣啦，咁样样。 系啊，好易揾嘅啫， 系啊。Facebook 啊，IG 都揾到佢啦，Pam 聪啊，系啦。 系啊，多谢。 喂，今日多谢晒 Pam 聪啦，就系同我哋介绍咗你呢一个嘅新歌啦，明明爱你啦，即系唔系新歌啊，新派台歌啦。 新派台歌，同埋个 MV 系真系琴日先有嘅，同埋个 MV 真系好多人睇到好嬲。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即係去睇下有幾嬲咯。 係啦，咁啊，同埋期待你呢個嘅 showcase 嘅 idea 可以實現到。 好啊，多謝你。 今日多謝曬 Pam， 謝謝你。 多謝 ，thank you， 多謝各位，多謝，拜拜。 拜拜。 后心事重重，放松放空，然后开始失控，满头都不尽，痛苦心不好受，找个时机讲通透，算不上情难。再不会落，只等你成全大爱，放放放放过我吧，放放放放弃我好吗，要爱我再爱惜吧，恶化了勉强挣扎，讨好在诸多便无奈的平凡，你有去做错事吗，你与我每晚早已相对都无话，真很不想演戏过，放放放放过我好吗，心计让你将我放开，别过了再不复来，只等你成全大我，放放放放过我吧，放放放放过我好吗，要爱我再爱惜吧，我化了勉强挣扎，都好在诸多便无奈的平凡，你又去做错事吗，你与我每晚早已相相对都无话，真很不想演戏般，放放放放过我好，在诸多便无奈的平凡，你又去做错事吗，你与我每晚早已相相对都无话，真很不想演戏般，放放放放过我好吗，放放放放过我好吗，放放放放放过我好吗， 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期间，学生面对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应付当前困境呢？听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部督导主任黄佩仪的建议。 我想首先就要主动地去提出，如果可以跟到家人或者是老师，甚至乎如果可以有些相关的社工去可以求助，其实都是真的要讲出他们自己的什么困难和需要的，譬如特别中一的学生。我知道其实现在学校也都有些做到的配套，就是说可能是给他们，虽然暑假是未必做到一些适应的课程给他们，但是在网上是纯粹玩一些游戏啊，一些等等一些东西。我想同学是多参与，如果有这些网上活动，让他们容易慢慢去再投入回学校的状况。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恒生指数报24,645点，升55点，总成交金额1369亿。

想知我哋三个女人倾啲咩，就要密切留意今个星期敏感时刻嘅朋友圈啊！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龙虎榜伴奏精选， 成日话爱嘅反面就系恨，咁恨你又知几多啊？ 恨你从头到尾都乜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 之后 ，Alfred 再同大家拥抱负能量，探讨恨可以带嚟嘅力量同埋潜能，甚至系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作曲温汉文、填词林夕、编曲谢国维、监制于日瑶、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嘅，你好啊，严琼。 Hello Eric， 翻嚟四点钟之后，今日同大家讲 Hebe 先啦，田馥甄系啦。咁最新嘅专辑其实新专辑名叫做《无人知晓》。 嗯。 咁已经开始预购噶啦，咁我慢慢出紧货噶啦，系、嗯、我嗰只应该嚟紧噶啦，等紧， 系 期待紧。咁其实 几好啊，支持买实体嘅唱片。 喂，其实我想话。我喺呢兩年買好多 CD 嘅、 啊，因為佢阿瓊嘅台頭，你真係見到好多實體碟。 係因為其實點解呢，係因為我播歌嘅時候，我係中意有隻碟揸手咧，會有啲安全感嘅。雖然有陣時候會跳線啦，但係我都係你都同我講係有啲會中意耷落去 SD 度嘅，因為穩陣啲啊，我覺得。Yeah. 但係我係會覺得有隻 CD， 同埋可能真係做咗騷動音樂之後咧、啊，你會開始好驚佢冇下一隻啊。即尤其是你中意嘅歌手咧、啊，即有啲你覺得唔緊要啦，係啦，就安心做其他嘢啦。但係如果佢冇有啲歌手冇下一隻，你會覺得係唔知邊個嘅損失咯，但係係有損失喺度咯。所以即係 even 我哋嗰陣時去睇演唱會，咁你見到佢買緊新碟，我都係一定會買隻新碟翻嚟。 同埋因為個感覺，你有隻實體碟，你真係收喺屋企啦。雖然我唔知呢個世界幾時會開始冇 CD player 啦。 係。 咁但係你有陣時就算你話 streaming 啊。咁我當啲 quality 好正咁樣算啦。但係有一日，哇！假設嗰啲 streaming platform 佢刪啦，咁執咗粒，有啲歌你聽唔翻噶。 同埋有啲莫名其妙原因下架，你又揾唔翻嗰只碟噶啦嘛。 係啊。 係啦，所以其實係嗱，我係真係支持買 CD 嘅，尤其是近幾年更加你會覺得難做，又或者少有嘅時候就應該買 CD 支持啦。我哋真係想講呢樣嘢嘅。係啦，咁之後咧去到 田馥甄 Hebe 新專輯啦。嗯，其实可能都是潮流嚟嘅，除了专辑之外，同一时间都出埋黑胶版。 系， 我有啲想买黑胶，我好想睇嗰、那个嗰、那个 cover， 因为其实我成日觉得黑胶碟嗰个 cover 都一定会做得好靓，系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反而想讲就系，因为成只碟都出咗嚟啦，睇、到好多乐评，包括我自己都由衷地对田馥甄有一个新嘅，甚至乎系再进一级嘅认识。 系， 就系呢个女仔，除咗即系当佢唔再系少女团体。本来唱片公司 sell 嗰样嘢系话咩似王菲嘅仙气咁样，但系由呢一只专辑开始，你更加发现佢唔单止系以前嗰只好揾到自己方向嘅 Hebe 田馥甄，佢更加系个音乐视野系你估唔到嘅田馥甄。 系， 因为其实呢成只专辑咧，应该就唔系所有歌都出现晒嘅，咁但系而家出现嘅几首歌当中咧，除咗郭大为或者蓝小邪系佢以前合作过嘅一啲所谓金曲级嘅填词人之外啦。 大量的音樂人都是第一次合作，甚至乎是很多是台灣的獨立歌手，是真的很少人認識小眾音樂的獨立歌手。而今天呢都是想講他最近呢應該是說發行的這一首歌呢叫做《或是一首歌》咁佢請翻嚟嘅呢一個獨立嘅樂隊咧，係佢自己主動揾佢哋嚟寫嘅，係講到明話，我真係好中意你哋嘅音樂，我覺得好啱我，好啱我呢隻碟想表達嘅內容，於是乎揾咗佢哋。實不相瞞，我都係因為佢揾咗佢哋，我先認識佢哋。 OK， 係啦，即係好好抱歉啊嚇。咁嗰個組合嘅名咧叫做 Deca Joins， D E C A J O I N S， 其實嗰個意思咧佢有唔同嘅解釋嘅，即係佢就話，因為完全冇中文名啦，所以 DECA 嗰個部分咧，佢有兩種唔同嘅解釋。一種咧係無咖啡因， decaf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頹廢。 哦，頹廢， 但係其實佢嘅 JOINS 咧就係將所有嘢結合埋一齊。係。咁嗰個結合埋一齊嘅狀態咧，就係當佢又係頹廢。當佢又冇咖啡因嘅時候，其實嗰個狀態咧，你話到底係有生命力定係冇生命力咧？ 哦， 你係唔知噶嘛 ？OK， 咁但係台灣就好好多呢啲咁樣嘅獨立樂隊對於自己名嘅解讀啊，咁樣樂迷去評論佢哋嘅作品咧，我、呢、這個好啱你之前對於呢啲音樂嘅解讀噶，佢、解讀佢哋為催情歌手。 哦，即係擺喺後面，你兩個人可以喺度依憂鬱嘅時候，又好啱 feel 咁樣。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自己會對於呢件事係有一種唔同嘅解讀嘅，就喺度諗咁點解田福音呢個咁仙氣，甚至乎你有時覺得佢係冷冷地嘅一個女仔，會想揀一組催情歌手嘅嗰個 作品去演繹呢咁樣 ？OK， 係因為其實呢我覺得 Hebe 都講得好啱，佢好準確地捕捉到呢其實當中嗰種慵懶啊、頹廢啊嗰種超呢係好啱佢唱嘅。咁的而且確佢唱完之後呢你又會覺得係啊！呢首歌咧，以目前華語市場應該冇其他女歌手唱到啊！真係好為佢度身訂造啦。 係 咁、個 MV， 哇！要睇 MV 哦， 係啦，好激好激動突然間要睇個 MV， 點解咧？ 點解咧？ 首先嗱，個 MV 可以俾你機會認識到呢對Deca Joins 嘅 樂團啦、 樂團啦，因為係喺海邊，咁好笑嘅，佢一個好似營火晚會嘅咁樣嘅一個狀態，喺沙灘上邊，咁啊 Hebe 就喺中間唱，跟住佢哋隔離就喺伴奏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其實個故事嘅出發點咧，係一男一女去海邊，咁係咪係夏天嘅感覺啦？個男主角好靚仔，身材又好好。咁你去海邊冇理由著西裝或者著樽領咁啊，真係好少衫，但係真係好好睇，係啦。咁由於你一間睇嘅時候，我而家冇辦法為你提供畫面，所以我哋做咩咧？欣賞咗首歌。 每次你介紹完啲音樂人啦，即係講到好精神層面上面嘅嘢嘅時候咧，跟住一下你就可以再翻返去物化男性嗰個。 我想講，我真係比較地啫，我份人係啦。有冇 feel 到嗰種地啊 ？feel 到啊， 地得滯 啊！你淨係覺得嗰個男人係可以幾多錢一斤啊？咁樣嗰啲 feel， 無價嘅人哋啲愛情咁樣。但你真係 feel 到嗰種男女之間嘅，即係其實嗰個本身嗰個氣氛係一種，即係頭先講催情啦。但其實唔係真係嗰個目的，但係嗰種放鬆嗰種嘅感覺，我覺得係喺 Hebe 身上拿捏得好好啊。嗰個名稱啊，或是一首歌。 你潜进深海里，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一些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好听啊，呢首 好系 Hebe 唱到嘅嘢啦，同埋其实唔系佢，我直情即系老实讲，我谂唔到边个唱到啦。同埋其實老實，即係我哋成日話華語歌咧，尤其是情歌咧，你成日會覺得歌詞當中有啲意義噶嘛。其實老實講，呢首歌我成日覺得佢冇乜意義啊。但係其實呢首冇乜意義咧，就係呢首歌嘅精神啊。 嗯， 就係其實生活當中有啲情緒，有啲事情可能冇乜意義，但係可能你就揾到啊一首歌會唔會可以解決得到你而家心入邊嗰個情緒嘅煩悶啊，又或者嗰種不知所措喺當中咧？咁、佢就話我把我嘅靈魂給你，其實可能好難形容，覺得哇靈魂咁重要嘅事情，但係其實可能只係一首歌就已經代表到嗰件事啊。嗰曲名稱話是一首歌。 OK， 咁所以我陣時覺得，譬如一個歌手佢有一個好清晰嘅 定 位啊、 嗯， 或者嘅佢嘅声线上面，你一讲哦，田馥甄，你即刻有一个 picture， 哦，佢应该系做呢啲嘢噶啦， 系啊， 咁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 其实我系真系觉得咧，呢一首歌下低 MV 下低，咁我去到睇 MV 啦，真系好好睇，记得睇下。下低嗰啲留言咧系好精彩嘅， 系 有一啲咧系真系系本身系啊 Dicky Jones 嘅 fans 啊， 系 咁佢就即系。你見到係大家好開心啊！首先即係感覺上係更加多人認識到自己喜歡嘅樂團啦、啊。咁有啲人咧，直情因為知道田馥甄嚟緊咧九月尾啦，都係會喺台灣有小巨蛋嘅演唱會。咁、大家反而多咗期待，就係、是、因為呢一首歌係算係代表咗《無人知曉》呢一張最新專輯當中嘅所有嘅精神所在。咁於是乎，大家喺度諗啊，會唔會我喜歡嘅獨立樂隊有機會可以踩上小巨蛋嘅舞台啊？等等。咁、你之後。因为个 MV 都系嗰队乐队帮田馥甄伴奏嘛，咁嘅情景。咁然之后咧，我就又谂翻起啊，好似香港喺呢方面咧，系即系做得冇咁开心啊。即系嗰种开心咧，系讲紧其实主流歌手或者天王天后级嘅歌手，同可能比较独立、比较小众啲嘅音乐之间，其实。嗰、那個界線模糊咧係冇問題嘅，同埋係會好好嘅。因為兩邊嘅 fans 除咗可以互相認識、了解大家多少少之外咧，你會覺得嗰種化學作用咧係嚟得更加好嘅。即係我都話其實成隻專輯，你話田馥甄揾翻金曲班底，即係嗰啲一流嘅或者好出名嘅曲詞監製編曲人得唔得咧？冇問題㗎。即係一定係。为佢度身订做啦，同埋佢一定会有好好嘅效果喺度啦。但系佢选择咗咁多歌去揾一啲新嘅班底嚟合作，咁你就会见到冇帮佢减分噶，即系冇批评。其实老老实实，即系佢而家出嘅四首歌、五首歌，冇批评嘅声音话，哇，即系唔做得冇以前咁好啊，都冇。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啦，我哋成日都讲，某程度上信任啦，相信一啲新嘅音乐人可以做得好噶。 系，所以但系有阵时睇下唱片公司佢哋点谂啦。第二就唱片监制都系啦，即系譬如讲真，你话JB 咁，好多人都知佢系边个啦。咁但系其实你话啊，系咪好多喺主流上面嘅合作咧？嗱、但系。未必又唔係冇嘅，即係譬如我幾欣賞就係先前阿衛蘭，佢In His Name 呢張嘅專輯咧，咁馮韓銘都邀請咗係JB 係 featuring 咗一個其中一首叫《魔西的煩惱》入面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叫有趣，叫大家引入一下，唔係喎，其實。大家有一個空間可以去到合作咁樣， 係咁都即係包個尾啦。 係 頭先你講到關老闆事啊嘛，係嘅，因為田馥甄佢而家唱片公司老闆係佢自己， 係咯，自由度相對又會大 啲嘅 咁樣咯。咁但係頭先你講就係講係一個歌手嘅 positioning 啦，出到嚟嗰個嘅氣場係點樣啦。係咁而有一個歌手都係嘅，就係、是、佢自己對啲 New Age 嘢啦，或者外星嘢啦、等等嘢咧係有興趣嘅。 係 對文字上面佢或者係寫劇本。上面咧，佢亦都好有興趣嘅。講呢位就係徐天佑啦，咁樣係啦。咁、所以佢其實最近都有一首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咁你喺佢 IG 你都見到佢自己有啲嘅文案嘅。咁我係覺得呢首歌好似係一個故事嘅開章咁樣嘅，即係序章咁樣。因為其實佢就係講緊一個機械人，佢個編號嘅83051V4。咁佢自己已經有少少係一個關於呢首歌嘅文案喺上面鋪陳緊㗎啦。咁我都幾期待啊，究竟佢會係嚟緊係以呢一個嘅主角，以一個機械人嘅身份去到想講啲乜嘢咧？會個故事情節會點樣發生咧？咁樣咁我係幾有趣嘅，係啦。咁同埋你見到係話寫機械人呢啲嘅 topic 好係徐天佑。 會寫嘅 topic 咁樣咯。咁當然我都覺得，因為佢講機械人啦，咁其實我都覺得佢可能係想講嘅就係靈魂咯。學你話齋，跟住靈魂係啲咩事咧？如果人冇咗靈魂，同個機械人有咩分別咧？咁我覺得係有呢一種嘅思考喺中間嘅。咁所以今日就揾嚟有徐天佑啊，有佢呢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叫做《機械輪迴》。 在荧幕播出风趣，无知按下会翻译我指纹，那些挑战生产着过路人，抱着废纸入站，喷墨每点滴下，地球另一角落里复印我，同样作用吗？每日重复读吧。上印出号码，脑袋擦下记忆内有伤。最新发现，及观外有灵魂，看着雨水落下，听着长盘静下，地球另一角落里，一个我同样真亮吗？壮丽。逐层云上火花，这不安都是复制人类额头上诞生乱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每台最多增至四人，部分处所重开，包括表演场所、游戏机中心、麻咗天狗散落场所等。群组聚集人数亦都由两人放宽至四人，措施由今个星期五起生效，为期七日。另外，除非疫情急劇逆轉，仍然要關閉的泳池、卡拉 OK 和夜總會等，可望在第四階段獲放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今次是第三階段的放寬措施，政府希望能夠有序和有系統地重啟經濟和社交活動。 政府表示正是与11个国家商讨落实旅游气泡，其中日本和泰国已经与特区政府有双边接触，而欧盟方面就委托德国作为协调国家与特区政府商讨恢复旅游安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落实旅游气泡亦都会有限制措施，例如旅客在出发之前要先检测，抵埗之后亦都有复检，有关检测要有双方政府和卫生当局确认结果。邱腾华提出，各地对旅游气泡的限制有不同，包括定点限制，即是只能够前往个别的城市，亦都可能是某些类别人士先行先试，是例如是商务旅客。他又说，相信当本港健康码准备就水的时候，作出有关的安排会更加方便。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被控五项发表煽动文字罪和一项公众地方作出扰乱行为罪，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在庭上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条例将六项控罪合并于谭德志涉及另一宗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一并处理。辩方提出反对，表示新增的六项控罪时间和地点和另一宗的案件不同，其中四项在七月发生，如果一并处理将会加重被告的负担，亦都令到涉及他的另一宗案件延迟审讯，对被告不公平。主任裁判官考虑到合并案件之后不会节省审讯时间，亦都不认为分开两宗案审理会对控方不公平，因此拒绝控方的申请。印度反驳中国指印度军队非法越线的指控，反指解放军鸣枪。印度军方发表声明，批评解放军公然违反协议进行侵略行动，尽管印中在军事、外交和政治层面交涉仍然在进行。声明指中国士兵试图接近在拉达克地区的印度前线阵地，当遇到印度军队的时候，解放军向空中鸣枪几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印度军队首先是开枪，中方一再强调双方通过和平和磋商对话解决分歧，对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但他没有资料说中方有没有开枪。较早前，解放军指责印度边防军寻日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向前来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朝早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4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14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38蚊，跌10.2；腾讯控股508.5，跌2.5；新上市嘅农夫山泉系报33.1；小米集团22.4，跌1.75；阿里巴巴269.6，升4蚊；中芯国际18.8，升5.6。盈富基金25.38，跌6仙；中国平安81.35，升1蚊；友邦保险81.2，跌1.1；港交所368蚊，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13，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4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7,8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

吞噬我。呀，昨晚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叫醒我，用轻柔的声音解开谜底？那不过是游戏，别想太多，才不会掉愚昧的陷阱。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演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忽一大段怀疑不是问题，让河流去清理，把自己交给森林，小心冥冥中的记忆。 I live in my best life。清醒。 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 giving me this feeling。 你的呼喊让我心爱，柔软的女孩靠岸，神经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摆。 明白为什么假期的时候南丫岛、长洲、利岛还多人过旺角啦。于是乎第一首歌阿婷想用音乐带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自然啦，因为都知道你要混在城市多几天的。同雷霆的新歌，那个名称叫做 Mountain Dew， 是一起去山里面感受自然的气息。不过香港人这么有机的歌不适合我们，我们都是要有些奋发图强奋斗的元素在当中的，跟着就到奋发向上。 Yeah!感觉有点累 ，Yeah， 运气有点背 ，Yeah， 心情有点灰 ，Yeah， 好久没有有点碎 ，Yeah， 想征服世界，也希望路没那么难的。 只可惜幸福感觉是用比较出来的、yeah. 所以得比大声不是比大根、yeah. 干脆把深夜请上身那些嘲笑几掌声要丑才大你不大就忘记葡萄酸的伤是毒药一生记得装着书包这个蜘蛛流保持大力胡闹、yeah. 写过的套跟嘴、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要人被嘲说了要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一声把你还没笑的麦、yeah.一条小船拿死你靠着岸、yeah、要把一切都变好是早说好的事人生的甘蔗慢慢倒着吃重要的事得努力跑也绝不退后跟着掌声标记的点头、哎、能不能看个结果虽然阳光了半年遗憾还没完全能够拧干他们放弃就算成功一半对吧、学过的套跟嘴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要人被嘲说了要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手前我一直追着一直追着机会是贵的但胆是背的、yeah、每到手前我一直追着、right. 一直追着 簡直由女士獻身歌歌曲名稱叫做高分貝 走進過這個城市過海整夜不停但還是低頭祈禱抬頭尋找流星发现就转不出去注定是放手脚下步步无法前进、oh, oh, oh, oh, 是否太过自信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剛才那首高分貝就是翻工時候那種的激情啊之後要收工的時候呢 為什麼總是好奇得不到的東西為什麼微笑總是那麼耀眼美麗啊啊啊心情沒有季節限定啊啊啊為什麼總是不停購買最新手機為什麼看到紅點總是想要連擊、oh, oh, oh, 是實在強迫自己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有时候我只想要 就变成宇宙人呢首新歌，好多嘢不如摆低先啦。歌曲名称《先这样》。如果就系翻工放工组成咗你嘅世界，你又 O 唔 OK 咧？ 这里不需要无情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时难忘的醉，忘记睁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却后悔的作业，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若还有机会让你知难而退，抵挡不住的诱惑，梦想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得太多太啰嗦，爱得太少怕寂寞，孤岛高山和寂寞，而你从来不抬头。 大西川呀， 近期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嚟自台湾嘅告五人 featuring 阿爆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正如头先留低嘅嗰一条问题啊，翻工同放工组成咗你嘅世界，你又 O 唔 OK 呢？可能每一日嘅生活都真系咁嘅，用女士牵高分贝嗰种奋发图强向上嘅心态翻工，但系放工嘅时候又变翻宇宙人嗰种一切都摆低先这样嘅状态。可能好多香港人嘅状态都系咁，